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十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十回，冬奥史上零突破，洋洋突破个人零。上回书给您说到1995年组建的短道速滑国家队就要备战1998年长野冬奥会了。不过说实话，这支国家队把领队、教练、队员加一块儿，拢共8个人，肯定是规模最小的一支国家队。这规模大小我给您打个比方，这短道速滑的教练辛庆山有一位东北老乡叫许少发，当过中国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当时咱们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编制是101人，跟这8个人比起来，您就知道我为什么说他编制最小了。就在这里边，一共6名运动员，5个来自于吉林，再加上教练辛庆山也是吉林人，这吉林省都快成了滑冰的明星工厂了。不过吉林的这个明星工厂里头，虽然为中国短道速滑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人物，但是这些人里头可不包括一个最最杰出的人物，谁呀？大洋洋。怎么还大洋洋啊？当年入选国家队一共来了2洋洋，其中一个呢是飘洋的洋。这个洋洋啊，是1975年8月24号出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汤原县。另外呢还有一个杨洋，是太阳的杨，是1977年生在吉林。大家为了好区分，就把来自黑龙江这个叫大杨洋，管来自吉林的这个叫小杨洋。这大杨洋出进国家队差点就没进来啊。1995年大杨洋进入国家队的时候已经20了，这是女运动员里头年龄最大的了，当时水平在全队来说也是最低的。按水平这大洋洋进不了国家队，但是兰丽跟辛庆山俩人一商量，既然咱们这个叫国家队，总不能运动员都来自吉林一个省啊，这不成了省队了吗？于是大洋洋这才算破格进入国家队，算是黑龙江的一个代表。大洋洋一进队，看看身边的队友，说实话自个儿啊有点捉襟见肘。当时国家队的一号主力王春露在1995年世锦赛上得过3块金牌，男选手里头李家军在1996年世锦赛1000米决赛当中得了一个中国短道速滑男子的世界冠军。再看看自己，从1984年开始专业训练以来到现在11年了，一个世界奖牌我都没拿过，不行，我得抓紧时间。眼看着1998年冬奥会可都到了，我说什么也得在这届冬奥会上拿块奖牌回来。想在冬奥会上拿奖牌，那不是一蹴而就的，您得循序渐进。大洋洋太明白这里的道理了，他是刻苦训练，积极参加各种世界级的比赛。1995年2月，大洋洋参加了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冬季大学生运动会，获得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同年3月，在挪威举办的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大洋洋又与队友是通力合作，以4分24秒68打 破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世界纪录，是再夺金牌。两年后的1997年，大洋洋参加了日本举办的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1000米以及女子全能3个冠军。这些成绩让所有人都为大洋洋感到高兴啊。时间一转，可就到了1998年了。这一年的2月7号，在欢乐颂的旋律当中，第18届冬奥会在日本长野开幕了。一年前，大洋洋就是在这儿夺得了自己第一个全能世界冠军。2月17号是这届冬奥会第一个决赛日，这一天要产生两块金牌，一个是女子3000米接力，一个是男子1000米。男子1000米决赛当中，中国的冯凯和安玉龙先后被淘汰出局，最后身为队长的李家军是孤身进入决赛。比赛一开始，李家军是遥遥领先，就在最后冲刺的关头，被韩国名将金东胜先出一刀败落了。女子3000米接力赛由咱们中国的孙丹丹、王春露、大小杨洋组成，这四个人呢被人称为四朵金花。当王春露接过第二棒的时候，中国队还排名第二，两圈过后中国队可就开始领先了。在随后的20圈里，中国队一直排在第一位，按照预定计划缩小着与金牌的差距。就在这最后的关头，主将杨洋在交接棒的时候没有压住对手，一下被韩国选手抢了先机了。这一下与这块金牌是擦肩而过，虽然最后以4分16秒38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最终咱们只拿了一块银牌。到了2月19号是第二个决赛日，大洋洋在500米1/4决赛当中是意外败落，最后小洋洋和王春露加上两个加拿大的选手一起进了决赛。这场比赛啊是混杀一片，整个都滑乱了，这主力选手是摔的摔，倒的倒，最后小洋洋幸运的得了一块银牌。在2月21号是短道速滑最后一个比赛日，首先进行的是男子500米的决赛，李家军和冯凯都获得过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但是分别在半决赛和1/4决赛当中被淘汰了。进入决赛的只有安玉龙，安玉龙一个人在决赛场上受到了两个日本选手的夹击，最后给中国队添了一块银牌。最后可就到了女子1000米了，这是中国队最有希望问鼎金牌的项目。大家都想了，韩国、加拿大、日本，你们在前面的比赛里头各拿了一块金牌，这块金牌轮也该轮着咱们中国了吧。而且这场比赛大小洋洋是双双入围，增添了不少中国选手获胜的机会啊。可是没成想，比赛一开始，大小洋洋按照预定的战略是紧密的配合，大洋洋是一路领先冲向终点。就在那最后的一刹那，又是韩国选手先出一脚，再次断送了中国选手的金牌梦。大洋洋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小洋洋获得了他在这届冬奥会上的第三块银牌。虽然这届冬奥会咱们依然没有拿到金牌，但最后这6银2铜的成绩那已经是历届冬奥会里最好的成绩了。现在咱们回首相望，中国短道速滑队在长野失利其实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从1994年到1998年两届冬奥会期间，这中国队一共在世锦赛上得了7块金牌。可是这之后，从1998年到2002年这个周期，中国队在世锦赛上拿了37块金牌。显然长野的失利和4年后美国盐湖城的突破都各有实力因素的必然性。 时间转眼可就到了2002年，担任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是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袁伟民各位您再熟悉不过了，他曾经是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带领中国女排实现了3连冠的功臣，后来当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袁伟民一上任给自己定了3目标。第一，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第二，夏奥会咱们得更上一层楼。第三个，这难点，中国足球要世界杯出线。这回盐湖城冬奥会可以说是实现自己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机会。要说在冬奥会上最有机会争金的，那就是短道速滑了。短道速滑的第一个决赛项目是2月13号举行的女子1500米，这是大洋洋的强项。过去4个赛季的世锦赛上，他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了3次冠军，1次亚军。比赛当天，袁伟民没去比赛现场，按照一贯的做法，他呀在奥运村里看电视转播。坐在电视机前，这袁伟民突然就看到了一个细节，这大洋洋在出发之前呢，很反常的拍了拍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司司长涂明德的肩膀，跟他说：“您呐，别紧张。”袁伟民一看这不对呀，按常理说应该是领导嘱咐运动员，你别紧张，今儿个怎么轮到大洋洋嘱咐起领导来了？袁伟民马上意识到这不对，这个表现太反常了。这正说明这运动员在思想上其实是非常紧张的。那位说：“大洋洋为什么这么紧张啊？”袁伟民太知道这里边的原因了。就从1998年长野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成绩欠佳以来，这个洋洋啊，从那以后就产生了退役的想法，他就想到世界上去看一看，开始考虑退役之后要做什么了。当年的夏天，他就联系了澳大利亚短道速滑队，要去那儿当教练，并在当地啊学习英语。这个澳大利亚短道速滑队可不是一个专业队，它是个业余性的训练组织，身边的运动员是干什么的都有，这队里边甚至还有卡车司机，水平参差不齐。您别看这些运动员都是业余的，但是他们训练起来热情非常的高，每天呢凌晨4点就要到赛场上去交兵，摆上垫子为了训练做准备。看到这些可对大洋洋是一个无形的刺激。大洋洋心里就想，这些人都是业余运动员，我可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专业运动员，人家这个热情可是太高了。相对来说，再看看我自己，就因为一点点的挫折，我就打了退堂鼓了。大洋洋意识到自己一路走来的幸运，也重燃了自己对短道速滑的热情。到了1999年，大洋洋开始参加国际滑联运动员委员会的工作，这让大洋洋更加坚定了自己在短道速滑项目当中的坚持。从这儿之后，大洋洋回到了国家队。虽然回到国家队了，但是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的失利，可以说给大洋洋造成的心理阴影是非常大的，而且这几年脱离训练对他来说也是个影响。这些情况袁伟民比谁都清楚，带着这样的心理负担，您要上场比赛，这不输您等着什么呢？比赛进程当中果然证实了袁伟民的这个判断。第一轮大洋洋表现不错，打破了冬奥会的记录，以小组第二顺利晋级。可到了第二轮，大洋洋和韩国选手崔恩景分到一个小组里头去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两个人的成绩都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崔恩景率先达到终点。 袁伟民的这个判断是一点没错啊。就在决赛之前，大洋洋偷偷的找到了队友小洋洋，低声的跟小洋洋说，我今天呐，不知道怎么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心里头没底，要不然咱们改变一下战略计划，上场之后我呀保你吧。小洋洋一听，别急呀，咱们可不能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呀。各位您都知道，做什么事儿最怕临时改变化，本来计划的挺好，你突然这么一变，打乱了之前的部署，这不出错才怪呢。结果就在比赛当中，大洋洋眼睁睁的看着两位韩国选手争金夺银，自个儿啊只得了一个第四名。这一回大洋洋冲金失利，这一下可影响了整个代表团的士气。比赛结束之后，几位副团长从赛场上回来，一个个啊是垂头丧气。有人说呀，咱们呢还是技不如人，没办法，不能不承认差人家一大截呢。这领队和教练也感到挺无奈的呀，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还是拿不着金牌呀，可能也就这样了吧。这运动员自己情绪更低落了，尤其是大洋洋，之前的昂扬斗志、飒爽的英姿，这会儿全看不见了。袁伟民一看这种情况，决定亲自找运动员谈一谈。当时代表团里头有一位心理学博士，叫张中秋，他听说袁伟民要找运动员谈谈，有点害怕，跟袁伟民说，说局长，您可千万别批评他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上看，这个时候再批评运动员会给他们增加更大的心理压力啊。袁伟民一听就急了，你是团长，我是团长，什么叫别批评了，那要我干嘛来了，夺冠拿金牌这就是我的任务，这儿我说了算，你甭管。袁伟民急了，决定第二天中午把这短道速滑的女运动员找来，要跟他们好好谈谈。四个女运动员战战兢兢，可就到了袁伟民这儿了。到这儿之后，没想到袁伟民呢是和颜悦色，今天找你们来就是想跟你们聊聊天，昨天的比赛呀我都看了，没比好，这是事实，要说这种责任，这第一在我这个团长。哎呦，袁伟民做成自我批评了，可是昨天没比好，这并不等于说咱们中国短道速滑的实力比人家差呀，实力还在，技术体能也在，你还是你，最主要是得把心里这个鬼赶走。您说的这鬼是什么鬼啊？什么鬼啊？就是迫切夺金的这个鬼，谁都想夺金牌，可是你心里头老揣着那么一个小兔子，奔奔奔跟那乱蹦，你什么牌你也拿不着。今天呢咱们聊聊天，这个聊天是平等的，你们呢就把我当做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咱们呢说说心里话。袁伟民这开场白啪啪啪这么一说，这几个姑娘坐这儿这么一听，心里边就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似的，别提有多敞亮了。袁伟民这次谈话时间不长，谈完之后这四个姑娘啊是低着头进去，扬着笑脸出来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呢就出现在训练场上，变得是情绪高昂。袁伟民召集这四个姑娘谈心是在美国时间2月14号的上午。当天晚上袁伟民可就把回国的机票给订好了。他告诉这四位姑娘，你们呢给我大胆的比赛，这回啊我连电视都不看了，直接回国等你们的好消息。就在2002年2月16号，大洋洋像一阵旋风似的冲过了终点，夺得了冬奥会女子500米短道速滑的金牌。这一刻胜利属于大洋洋，他让中国实现了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结束了长达22年的漫长等待。袁伟民在飞机上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是微微的露出了笑容。随即在小洋洋的紧密配合下，